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月纷纷；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而众多的曲艺形式正是口头表演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我们的岁月风云单元中，继续通过展示已经列入我国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让您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曲艺。烙亭大鼓是北方较有代表性的曲艺古书即古曲形式，广泛流传于冀东、京、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演出时由艺人自击鼓板站立说唱，另有人分持三弦等乐器伴奏。烙亭大鼓相传1850年前后由温荣创立于河北烙亭县，曾与评戏、唐山皮影并称冀东民间艺术的三朵花，自形成以来名人辈出，流传较广，有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温荣之外还有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艺人，其中尤以民国时期的韩湘浦和靳文然最为著名，他们各自的艺术被分别尊为韩派和靳派。后来著名艺术家王佩臣在烙亭大鼓的基础上改用北京音演唱，并改称为铁片大鼓。目前烙亭大鼓在发展中出现了严重颓势，急需扶持和抢救。下面就让我们来听王派传人姚雪芬演唱的烙亭大鼓名段《良心》。 里的炉火旺一阵 暖如香油搅拌，外加点那姜和葱，还放了些个味精哦。富墙面咬的活地呀，那不软也不硬。一家三口啊，就开始动工。 门外声音颤抖地说，我是你的妈呀，老二，开门吧。 冯科长听清了这句话，就好像那外边的强盗来行凶，慌里慌张飞快 地说，我是你的妈呀，老二，开门吧。 冯科长听清了这句话，就好像那外边的强盗来行凶，慌里慌张飞快的就行动。藏饺子关电视，他一旦快如风，饺子忙用被窝盖，茅台酒就往那个里柜里头扔，酱肉和 香肠都藏在了床底下，戳过来擦脚步，他就往上边蒙啊，收拾停当这才把那门开放。门外边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哆哆嗦嗦的站在了风雪中。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老二啊，你大哥他说今天到月底了，说是该到你这儿吃饭了。老二啊， 今天下雪呀，天气特别的冷，快叫我进到屋里去避一避风。 不行， 我大哥这个人他一点良心都没有，自私自利他太无情，今天才28号还没到月底，下着大雪他就往我这儿轰。今天我要是留您吃顿饭，到下个月就得提前4天往我这儿轰。他无情嘞，我也无意，你马上回去他不能停，别说是还差那2天整，就是差1个钟头也不行。说着话从屋里拿出来那一块白面饼，伸手扔在老人他的怀中。老妈妈太饿了，咬了一口，只听嘎嘣一声，他哎呦喊牙疼。那老冯就说，这上等的糊墙面烙的饼就是硬。 快走吧， 这班车就在那8点钟，过2天我找大哥把账算。 这个没良心的， 被您可太无情。说着话把老人搀到了台阶下，啊当的声把大门关了一个紧绷绷，关上了大门他身子未动，贴着个门缝他仔细听。 老二啊，老二， 不大会儿这微弱的声音听不见了，老人的那声音呢隐没在风雪中。果断英明还雷厉风行，都因为你有坚强的革命性，为了咱全家的幸福你不顾母子情。在我的这个心目中你伟大神圣，在我的心目中你是个英雄啊，夫妻俩亲热了半天把不紧 啊，不由得眼发愣头发懵。 他们俩揉揉眼睛仔细看，见老妈妈稳稳当当的坐在了屋中，一大碗的饺子在面前摆，旁边还站着他那儿子小明。您要问这 是怎么回事儿？别着急，您慢慢的往下听。只因为前几年奶奶在家当保姆，小明跟奶奶有深厚的感情。他心想，老奶奶70多岁不能劳动，爸和妈对奶奶可太不公平。想到这儿，他从后门跑出去，放学里他把奶奶接回屋中。这时候小明他眼珠一转，把话讲，这孩子说话他口的聪明。爸爸，老奶奶回来你们别不高兴，我有几句心里的话你们仔细听。我要向爸爸学习，决心下定，从今后可别怪我不把父母疼。长大了我不当科长，我当局长，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到那时你们两个年纪老，对你们老两口子绝不讲私情。到冬天我叫你们站在雪地里，直站到浑身湿透冻上冰。到了夏天我叫你们站在雨水里，雨中洗澡我用水冲。3天我给你们2顿饭，2天给你们水一盅。死不了我叫你们活受罪，爸爸的好传统我一定要继承。伶俐的小明的一番话可吓坏了这位科长老冯啊！您看他是脸变青来青变紫，俩眼瞪着赛个铜铃，浑身哆嗦的站也站不住，就好似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嘴里都直哼哼。您要问冯科长犯的什么病？不是那高血压，就是那心绞疼喽，再不然就是他那良心起了反应。因为他想到了那自己的后半生。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铁不家；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21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在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河南省的曲艺种类是河南坠子。河南坠子源于河南，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地，因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现在称之为坠胡，且用河南语音演唱，故称之为河南坠子。上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河南坠子女艺人乔清秀和她的师父乔丽媛从河南到天津行艺，期间她和乔丽媛一起充分借鉴和吸收戏曲和曲艺诸曲种的精华，丰富发展了河南坠子的演唱艺术，创造出一套清新优美、别具一格的河南坠子的唱腔音乐，成为30年代雅俗共赏的一个流派，即乔派。在天津，他获得了坠子皇后的桂冠。他的嗓音纯美甜脆，吐字清晰俏丽，以行腔明快、节奏流畅、音区变换自如，而被时人称之为乔口或翘口。与同时在京津地区行艺的程玉兰、董桂芝形成了三大流派。乔清秀擅长演长篇古书《杨家将》《包公案》等，而短篇的《王二姐私夫》《玉堂春》《蓝桥会》《宝玉探病》则更受世人喜爱， 并有唱片录制传世。郭文秋演唱的《河南坠子》是以乔派为基础并有所发展，他的声音甜美清脆，吐字清楚，擅唱贯口。 共有人五口，老老少少三代人，夫妻两个一老母，还有两个小小子。儿媳妇在那翻砂厂里看啥饼，他的儿在那机械厂里扫齿轮。媳妇在那翻砂厂里看啥饼，他的儿在那机械厂里扫齿轮。老太太料理家务，把饭做捎带着，缝缝细细看孩子儿，全家和睦生活好，里里外外尽忙人。老太太看着孩子那地方儿，端过来针线框一个，他一样一样弄家事儿，粘麻线儿，缠钢针儿，是坠子儿，戴钉子儿。老太太早就花了眼，戴上那老花眼镜子儿，做活光看那孩子闹，焦劲儿，做了要烂子儿，嘴里边儿还哼啊哼的唱小曲儿啊。大前天我上百货公司去买薯子，那牛角花雪全都有，就是没有俺想买的那个枣木杏儿。售货员说三天以后就来到，对不起亲大娘，再来一会儿。我老婆一听可就有了气儿，在那虚火路上把那一间厅儿，唐罗巷离这里三四里地儿，俺家里还有俩孩子儿，好不容易来一趟就买不了一个木梳子儿。现在三天一过去，人家的那和睦准到齐儿，我提了意见了，就得去买呀，要不买实在是不合适儿。大娘管不了来想事儿，她早就忘了那要烂子儿。这个孩子里边一列字儿，甩着个脚眼和屁字儿，大娘抱起孩子哄，哦哦哦，奶奶的乖，奶奶的肉，奶奶的宝贝儿新剪子儿，你别哭，你别闹，别叫奶奶我着急儿，安安稳稳的睡觉吧。奶奶，我去买薯子儿，给你带个大鸭梨儿。等了半天，只当孩子睡了觉，低头看，嘿，他瞪着个大眼儿，啃屁肉儿。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的大娘没法办，抱着孩子转圈子儿，左哄右哄不睡觉，气的他是马一个小贼子儿。要是奶奶不疼你啊，我把你拴在床上锁上门，俺一上了百货公司去买薯子儿。哎，大娘他急这儿来哄你这儿，啥时间哄的孩子就来了困事儿。 要出门，你手悄悄地往外走，一楼楼楼门一下走进来一个大闺女儿。这姑娘小年纪儿，不是十八是十七儿，衣服整齐有节俭，满面春风好发型儿，黑头发扎辫子儿，大大的眼儿红嘴唇儿，一笑露出俩皱纹儿，身上穿蓝裤子儿花褂子儿，穿戴打扮多伶俐儿，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儿。他娘看他不认识，姑娘上前就把话题儿，大娘，俺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俺来找陈大娘送梳子儿。哦，大娘一听才明白了，走上前拉着姑娘她的手脖子儿，嘿。都怨我的眼花心有笨，我睁着俩眼就不认人儿。原来是百货公司的那个同志啊，想不到你来到俺的家门儿，你们的工作呀真是大变样了，这点儿小事你还挂在心儿，有没有的啥要紧儿，还麻烦你找上俺的家门儿。大娘一旁把话讲，姑娘来笑开箱子儿，箱子里边火晒多，一样一样是新底儿，有梳子儿，有篦子儿，雪花膏，花露水，梳头油，人面油，还有手绢和毛巾儿，钢针丝线样样有，牙膏、牙粉、牙刷子儿，香皂、肥皂、卫生皂，还有丝线儿、花袜子儿。看得见的就是十来样，那箱子底儿啊，还不知压的些个啥东西儿。大姑娘把墨梳就拿在手，问大娘沉心儿不沉心儿，要是沉心儿你就留下，不沉心儿再等到下一会儿。大娘你给我上那嘴儿啊，沉心儿沉心儿我沉心儿，这一辈子买东西儿，我趁心儿数着这一会儿。我老婆经过了几个社会儿，没有见过你这么好的人儿。姑娘说：“大娘，这是俺们应该做的事儿，大娘不必太客气儿。”大娘她推着姑娘说清楚，你看忙的她擦桌子儿，抹椅子儿，端茶壶，拿茶粉儿，倒杯水儿，浇茶汁儿，然后来又开开抽屉拿点心儿。姑娘就说坐不住，俺还要再穿几家门儿啊，谢谢你的好心儿。姑娘说话往外走，老太太急忙送客人儿。大门外大娘说了两句话，臊的姑娘红了脸皮儿。她说姑娘的心眼好，准能看上一个好女婿儿啊，哎呀嗨，哎呀哎呀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皮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猜谜语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娱乐活动，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一个谜语类的传统相声作品。首先我来说一个有关中药的谜语。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个谜语虽然老，但始终被认为非常经典，不但谜面整齐，谜底合理，更重要的是聪明的相声前辈们把这个段子的包袱设计得十分巧妙。即使您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在听相声的过程当中依然能够收获很大的乐趣。这个乐趣就在于看谁使这块活，看他怎么使这块活。下面咱们就来看看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全宝是怎么来表演猜谜语这个段子的。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赢你一包香烟。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你输我一包香烟。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 嗯， 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是你说我猜呀。 啊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对啊， 猜不着呢 啊， 我拿你一包烟。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这不很清楚吗？ 什么清楚啊，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哎，这就对了。 嗯，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那好 啊。 嗯，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哦，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啊？这是什么？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猜谜语啊，你也得见得多。 家人买纸糊窗棂，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丈夫贸易三年 整，你掌握了这个规律、啊。 一封书信半字空，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我许白费事 呢。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行了行了 啊， 您猜吧。完了 完了 啊， 给包烟吧。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那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哎， 你这还用猜呀、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好嘛，稀里糊涂我得给你一包烟呢。 嗯，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不就你说这个吗？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你说什么来着？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哦、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再说一遍可以吗？ 再说一遍可以、 嗯、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哎，头一个。 不猜 啊， 就算你赢了。 不猜，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哎， 可以吗、 嗯、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说吧。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嗯，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有 啊。 嗯，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嗯，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嗯，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哦， 明白了吧？ 四五六是夏， 哎，夏季。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故此叫半夏。 那要闰四月呢？ 那不算呢， 那就得算多半夏。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好好好好，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得了，马虎点吧。 哎，马虎点。 第二句呢？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嗯，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有这个药？ 有这药材吧。 嗯，

不行，都到嘴边，您看看表，到十分钟了呀。 哎，不，我不到呢，不到呢。 那都快问，快问。 您老妹妹好， 我妹夫跟人结婚了，让人给娶走了。 结婚？那头比咱们这边 阔 阔阔 阔， 一阔两口子的感情可就 大了， 大了。 哎， 哎，听说妯娌们也挺 和美。 在公婆面前也唠个 孝顺， 这孝顺公婆，街坊四邻谁不夸你们老妹妹？ 根儿， 这都像话吗？这个， 我说你这一块六毛钱，你跑这玩命来啊？你怎么连人那头都问呢？他我妹妹跟人结婚，他走了我管不着了，咱俩打赌，你问我家里，这说出来算不算这个？ 啊，行，问你们家。 到十分钟了没？ 不到呢， 差不多了吧？ 啊，您几个小孩？ 小孩 啊， 一二一个。 孩子们好， 孩子们都长癣了， 都长癣了。不是，你也不给买点癣药？ 买癣药擦上了， 一擦上 见青， 一见青 利索， 一利索 出根儿， 一出根儿 扣嘎吱， 一扣嘎吱 不痒痒， 一不痒痒 没了， 一没了 又犯了。 这是顶药，合着啊！ 你来回问他，还不是顶药吗？就这套，你打头问问，你现在还这词儿，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一块六毛钱，别把人格丢了。 哎，行、哎。要说呀，我还真赞成您。 赞成哪点儿？ 你看这么半天啊，您就愣没说出那个。 哎，这么半天 啊， 这么半天我愣没说出来吧？ 没说出什么来？ 没说出那个字来，那个字。 哪个字？ 就女字边这边一个子字， 这字念什么？ 这不认识这个。这字念什么？这字念一块六毛钱，念什么呀？你太机灵了，都给你写出来了，还问念什么呀？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这么大个，值当的吗？ 行，我输您多少钱？ 一块六。哎， 那这么着，给您两块钱，甭找了，怎么样？ 好啊， 来。 欣赏完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相声《打灯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最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赵传带来的《我以为我知道》。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我知道保护自己会让自己好累，我以为陪着你至少可以醉一回，我知道太多的笑容会有点虚伪，我以为我们是最诚恳的一对，每一次不小心的将这世界得罪，我以为你总会给我谅解与安慰，当我无法避过那些是非，我以为我总以为你会对我的心情有一点点体会，